沉默是一种回应，来自你很深的心底，重复着我要离去，我要离去，可是我不想伤害你。微笑是一种逃避，来自我很深的爱情，假装着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我们一定能撑过去。原来爱情的世界很大，大得可以装下100种委屈。原来爱情的世界很小，小到三个人就挤到窒息。原来世界很大，塞了多少幸福还是有空虚。原来爱情的世界很小，每一脚踩过就变成废墟。是一种逃避。